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，那时小曼的病情稍微好转，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。因为烈士遗物、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，需要烈士遗孀签字，没有小曼的签字，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。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，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，小曼接受得很平静。大夫怀疑小曼是否听懂了，但是第二天大夫确信小曼懂了，因为在小曼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两寸照片，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，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尽的蒲公英花。两寸的结婚照上，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，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，黑瘦的脸，眼睛很亮，但眼神呆板。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，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我调到北京之后的第六年，有一天，我那间兼做卧室、客厅、饭厅、创作室的房门被人轻轻叩响，打开门来客竟是林丁丁。丁丁穿着军裤，上衣是件红格子外套，脑门光光的，细细的一根马尾辫显得跟他的年龄身份不符。那轻微的谢顶 要由这揪得太紧的马尾负责。丁丁的样子变了很多，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丁丁笑笑，尖酸我说，现在你是大作家了吗？都把我这个小老百姓给忘了。丁丁走进来，打量着由于淤塞太多的书而歪斜的书柜，又去看了看写字台，只有两个胳膊肘的空间，左右都堆着纸张，大落的手稿埋在薄薄的灰尘下，我看起来像是被全体老百姓们忘了。丁丁打量着这些说，哎，我听说你出了两本书，还得了什么奖啊，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写写呀？我心想，丁丁这么得劲儿的人还会有故事，最精彩的故事该是刘峰那一段，偏偏丁丁就那样让那个故事断掉了。我拿起盘子和碗，楼下就是食堂，午饭的味道都飘上楼来了。我问丁丁是否愿意跟我去食堂，因为好菜去晚了就没份儿了。丁丁既没有嫁给那个摄影干事，也没有嫁给内科医生，最后还是姨妈的大梅嫁到了北京。听说丈夫是双料，老子有地位，自己也有本事。丁丁丈夫是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生，父亲是个前国民党降将，现任某兵种副司令，海外关系很多。到丁丁出嫁前夕，海外关系加入了优越女孩择偶的条件。在食堂，我跟丁丁开玩笑，说他手掌小灶吃惯了，我们这种基层军官食堂的饭食他会难以下咽。丁丁笑了笑，排队到我们了。我指着黑板的菜单问丁丁想吃什么，他马虎地看了一眼说，有辣的就行。多年前见辣的就要哭的丁丁，出了川之后无辣不餐。丁丁的变化是什么，我突然发现了，他原先的志气呢？他不知是真是假的憨态呢？过去他一动作起来手脚就有些不协调，似乎带一点轻微的小儿麻痹后遗症，让人看着微微替他担心。那些使丁丁之所以为丁丁的特征或者缺陷呢？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，那些特征是他的伪装，或者就是某种致命的事件发生了，给丁丁来了一场脱胎换骨。丁丁问能不能给他买一个甜面包圈，食堂门口摆着刚出油锅的面包圈，上面撒了一层白糖面，我给了丁丁5毛钱饭票，他买了面包圈回来，我们俩相视一笑，都明白对方笑什么。刘峰曾给丁丁做了多少个甜饼，他肚里还是有条甜品馋虫的。坐下来吃完面包圈，又吃了几口我们食堂著名的清蒸狮子头和尖椒豆干，丁丁开始正经话题了，说我必须为他做主，问他什么样的主。丁丁似乎还没有想好，又往嘴里塞了一口馒头汁儿比肉多的狮子头。我没有催他，丁丁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常把一件事说得逻辑错乱，这方面也给人孩子气的错觉。等我的勺子刮到饭盒底儿的时候，丁丁咬着调羹把子，眼泪掉下来。此刻，有点儿丁丁的原样了。我说：“哎哎哎，别在这儿啊，别在这儿，别在这儿。” 回去，你再好好哭。本来我把丁丁带下来吃饭，就不打算带他回去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我不能把一个哭泣的林丁丁撇下。丁丁倒是大方，就在跟别人拼坐的大餐桌上越哭越痛。我直朝旁边看，他哭我心虚似的。哭一会儿，丁丁说王江河要跟他离婚。王江河就是那个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生。我问王江河为什么要跟你离婚，丁丁说因为王家的女儿们都跟他合不来。我再问，得到的回答就只有眼泪了。倒是同餐桌的人知趣，很快端着饭盆饭盒走了。我想还是等丁丁哭一阵吧，我有耐心有时间，反正下午写作是不指望了。丁丁哭累了，歇了口气，又要我为他做主。我一个副联级创作员能给他做多大主啊？丁丁说写文章啊，揭露他家仗着高干地位欺负我这个平民女儿。丁丁还算平民的女儿，虽是谢幕歌星，毕竟也让多少优秀男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过呀。别人不说，光是刘峰，你若跟刘峰说林丁丁不就一个平民女儿吗，那刘峰一定不答应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根据丁丁颠三倒四的叙述，我大致梳理出他的婚恋故事了。丁丁调到北京是1981年夏天，跟王江河正式谈婚论嫁之后。此前王江河到成都度过一个寒假，丁丁也作为他的女朋友到北京陪王江河度了一次五一假期。他们1982年结婚，林丁丁从此不仅是军事科学院硕士的妻子，更重要的是她成了豪门的儿媳，成了王江河姊妹的嫂子和弟妹，也就成了王家大儿媳的妯娌。王家的大儿媳是另一个兵种司令员的女儿，在全国中学生都光荣插队做知青的年代，她被保送军医大。首先向林丁丁发难的就是她。丁丁在成都是台柱子，到了北京，所有舞台都被全国最有名的台柱子撑起了，丁丁只能在女生小合唱里凑凑数。一个周末，全家例行的团圆晚餐，王家大儿媳问丁丁，怎么整天吃零食啊？烟灰缸里，自制楼里，总看见扔着话梅盒、糖纸、小糊涂壳。丁丁一听不好意思了，笑着说文工团女兵都爱吃零食。哼，文工团的人毛病就是大，因为都闲得长毛。丁丁分辨现在演出越来越少，闲着也不是他的错呀，是外国电影的错，大家都看外国电影去了呀，所以闲着嘛。王老大媳妇说我看演出多也没你什么事儿吧，你不就唱个大合唱吗？丁丁辩驳不是大合唱，小合唱。嗨，反正是合唱，大小有什么区别？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的吧。此刻王家的小女儿王老四插嘴说唱三分钟也得费劲儿，涂脂抹粉、吹头发、换衣服，何必呢？王江河的姐姐王老二发言了：“哎，我说你，你能不能换一个正经工作干一干？ 唱歌跳舞反正不能干一辈子。王老二是大学的政工干部，丁丁能干什么别的呀？王老大的媳妇儿说，哼，文工团淘汰的人，我们医院宣传科都不要，说他们字儿都认不全，屁股还坐不稳。丁丁告诉我，这时候她才发现，她丈夫王老三是王家最蔫儿的一个，都不知道为老婆反击一句。私下里，丁丁跟她哭，说她的姐妹嫂子都挑剔她，挤兑她。王江河说，他们说你别的干不了，那你不会干点别的给他们看看。于是丁丁决定读函授大学。嫂子和姐妹们发现家里的话梅盒糖纸变得更多了。这次丁丁丈夫来转达姐姐妹妹嫂子们的埋怨，问丁丁不吃零食会死不会。丁丁说，我吃零食就跟你写论文抽烟，你父亲批文件喝浓茶一样啊，我读书就要吃零食，不然我就犯困。过了两个月，丁丁放弃了函授大学，因为一些演员组织走学，他也跟着转了许多城市，挣了几千块钱，重新过上了巡回演出队的生活。丁丁发现这才是他的生活，相互间说的都是共同语言。一年后，走学的组织者淘汰了丁丁，丁丁回到王家，彻底闲下来。客厅的大彩电前面的茶几上，人们经常看见勤务兵把大烟灰缸里的话梅盒、胡桃壳还有糖纸不断往外倒。又在一次周末晚餐上，王老大的媳妇儿问起丁丁函授学得怎么样了。丁丁支支吾吾地说，学得挺好。王老大问，最近该考试了吧？丁丁继续支吾着，是该考试了。王副司令插话说，小林啊，函授学完，对自己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丁丁笑了笑，我还没想好。副司令夫人说，以后调到哪里工作，难道没有一点打算吗？丁丁笑了笑，看了看自己丈夫，王老三显得比谁都像一个局外人。夫人又说，除了唱唱歌，你觉得你还能做什么，丁丁？丁丁开始动脑筋想，她想如何回答她的婆婆。当主治大夫的大嫂这时又开口了，哎，这可不能怪丁丁，她是让那个时代给耽误了，给毁了。那个时代不就那样吗？不要文化知识就要宣传，那十年不就是个宣传大机器，整天轰隆轰隆转吗？阿猫阿狗只要能吼两嗓子蹦得几下，就都能够在大机器上当个螺丝钉。是吧丁丁？要不怎么叫丁丁呢？夫人此刻又说了，小林呐，我们虽然也是高干，不过跟其他高干可不一样。我的话你明白吧？丁丁点了点头，其实丁丁不明白。夫人的意思是，王副司令是头城的将军。夫人又说，函授学成，丁丁，千万别以为可以通过首长的关系找工作。我们家首长可不同别的首长，首先我们家的首长不求人，其次呢，他也求不了人。他在什么二爷、三爷、 四野里都没有根底儿。那些人相互给子女帮忙，都是靠老班底、老关系。我们可没有那种老关系，就是有，首长也不会利用。夫人一向称呼将军丈夫首长。大嫂说，妈，您就别担心丁丁函授毕业以后的工作分配了，因为丁丁的函授毕业不了，函授课本寄到家来，拆都没拆开，都给当了废纸给搬出去了。王老大也说，还考试呢，函授年终考试早考完了。他们几个是有准备有预谋的来接丁丁的老底儿。王老三灰溜溜的从饭桌前跑了。回到二人世界里，丁丁跟丈夫哭。她丈夫说，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，我还想哭呢，你就不能干一件让我在家里抬得起头的事儿啊。我确证了一下，问丁丁，这可是王老三的原话？丁丁说一字不差。他想不通，他怎么就成了一个让丈夫抬不起头来的女人。我也在想，我们当年的掌上明珠刘峰爱了几年才敢触碰一下，还触碰出那么大的后果来的林丁丁，现在竟让她丈夫连头都抬不起来。丁丁的丈夫王江河在出国读博之前，顶不住家里人的压力，终于跟丁丁离婚了。因为家里人说林丁丁不配去陪读，外语一句不会，又聋又哑，谁陪谁读啊。丁丁搬出王家小楼之后，来我这里过渡了几天，后来便用他走学的进项，在他们兵部大院租了个房间。丁丁说什么也不回文工团宿舍去住了，被将军家撵出来丢人，是被将军儿子吃掉青春的馅儿当皮儿扔出来的。丁丁最了解文工团女兵特有的虚荣，以及他们会如何看待虚荣的牺牲品。我把丁丁请求我写的文章写出来，发表在一个专长于婚恋的女性杂志上。那时八卦这词儿还没有流传到祖国内地，现在回想，那就是内地的八卦先驱者。不久收到由杂志社转来的读者来信，这个读者是郝淑文。他的信没有几行字，说他一直追踪读我的文章，方便的话给他打个电话，反正军队电话免费，我当晚把电话要到成都。还是那个极爽的小好，张口便说，哎，那篇文章写的是林丁丁吧，你以为用个字母当代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？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想王将军家的人肯定也头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的用意不就是让他们头一眼就看出来吗？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家人